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八章，胖夫人逃跑，第二十三集。 你看看他， 他把斑斑拎到赫敏面前，气呼呼地对他说：“ 瘦的皮包骨头，你让那只猫离他远点儿。” 克鲁克山不知道这样做不对， 赫敏声音发抖地说：“ 猫都喜欢追老鼠，罗恩。” 那畜生有点怪。 罗恩一边说，一边哄劝疯狂扭动身体的斑斑重新钻进他的口袋。 他听见了我说斑斑在我书包里。 别胡扯了。 赫敏不耐烦地说：“ 克鲁克山能闻到斑斑的气味，罗恩，你以为……” 那只猫就是盯住斑斑不放。 罗恩没理睬周围痴痴发笑的人群。 是斑斑先来的，而且他病了。 罗恩气冲冲地大步穿过公共休息室，上楼去男生宿舍了。第二天，罗恩仍然在跟赫敏闹别扭。草药课上，他几乎没跟赫敏说一句话，虽然他和哈利赫敏分在一组包泡泡豆荚。 斑斑怎么样了？ 赫敏怯生生地问。这时，他们正从泡泡枝上摘下胖鼓鼓的粉红色豆荚，包出亮晶晶的豆子，放到一只木桶里。 躲在我的床角发抖呢。 罗恩气呼呼地说。豆子没有扔进桶里，洒在了暖房的地上。 当心，韦斯莱，当心！ 斯普劳特教授喊道。地上的豆子在他们眼前开花了。接下来是变形课。哈利已打定主意，下课后要问问麦格教授，他能不能跟其他同学一起去霍格莫德。他排在教室外面的队伍里，心里盘算着到时候怎么说。可是队伍前面出了点乱子，使他分了心。拉文德布朗好像在哭，帕瓦蒂一边用胳膊搂住他，一边向神情严肃的西莫·斐尼甘和迪安·托马斯解释着什么。 怎么回事，拉文德？ 赫敏焦急地问，跟哈利和罗恩一起凑了上去。 他今天早晨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， 帕瓦蒂小声说。 他的兔子宾奇被一只狐狸咬死了。 赫敏说。 我为你难过，拉文德。 我早该知道的。 拉文德痛不欲生地说。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10月16日。你最害怕的那件事会在10月16日发生，记得吗？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。 此时，全班同学都聚在拉文德周围，西莫严肃地摇着头。赫敏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 你是一直害怕宾奇被一只狐狸咬死吗？ 其实，也不一定是狐狸。 拉文德说，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看着赫敏。 他我想让害怕兔子会死，不是吗？ 哦， 赫敏说。他又顿了顿，然后。 宾奇是一只老兔子吗？ 不是。 拉文德抽抽搭搭地说。 是一只兔宝宝。 帕瓦蒂把拉文德的肩膀搂得更紧了。 那你为什么会害怕他死呢？ 赫敏说。帕瓦蒂没好气地瞪着他。 理智地分析一下吧。 赫敏转向人群说道。 我的意思是，宾奇并不是今天死的，对吗？拉文德只是今天才得着消息。 拉文德大声哀嚎。 而且他不可能一直在害怕这件事，因为他听到消息觉得非常震惊。 别理睬赫敏，拉文德。 罗恩大声说。 他根本不把别人的宠物当回事。 幸好这个时候麦格教授打开了教室的门，赫敏和罗恩怒目而视进了教室。他们分坐在哈利的两边，整节课都没有互相说话。下课铃响了，哈利还没有想好怎么跟麦格教授说，倒是他先提起了霍格莫德的话题。 请等一下。 同学们起身离开时，麦格教授喊道： 你们都在我的学院，请在万圣节前把去霍格莫德的许可表交给我，不交表就不能去，千万别忘了。 纳威把手举了起来。 对不起教授，我好像丢了。 你奶奶把你的表直接寄给我了，龙巴顿。 麦格教授说。 他似乎认为那样更安全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快去问他。 罗恩压低声音对哈利说。 啊，可是。 赫敏想说话。 快去，哈利。 罗恩固执地说。哈利等全班同学都离开后，才忐忑不安地朝麦格教授的讲台走去。 什么事，波特？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。 教授，我的姨妈和姨父，他们忘记在我的表上签字了。 他说。麦格教授从他的方形眼镜上面看着哈利，什么也没说。 所以，你认为可不可以，我是说，能不能够让我去霍格莫德？ 麦格教授垂下眼睛，开始整理桌上的讲义。 恐怕不行，伯特。 他说。 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，没有表就不能去，这是规定。 可是，教授，我的姨妈和姨父，你知道的，他们是麻瓜，他们其实根本不明白霍格沃茨发的表格之类的东西。 哈利说。罗恩在一旁拼命地点头鼓励他。 如果你说我能去。 但是我不会说的。 麦格教授说着站起身来，把讲义整整齐齐地放进抽屉。 表上说得很明白，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签字许可。 他转身望着哈利，脸上的表情怪怪的，是同情吗？ 很抱歉，伯特，但事情只能这样了。你最好抓紧时间，不然下节课要迟到了。 没有办法了，罗恩骂了麦格教授许多难听的话，使赫敏大为恼火。赫敏脸上摆出那副都是为了你好的表情，罗恩看了更加生气。班上每个同学都在喜滋滋地大声谈论到了霍格莫德村先做什么，哈利只能干听着。 不是还有宴会吗？ 罗恩想让哈利高兴起来，说道。 你知道的，万圣节前夕的宴会在晚上举行。 是啊，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。 太棒了。 万圣节前夕的宴会倒是不错，但如果他能跟其他人一样，在霍格莫德玩了一天之后赴宴，那滋味将会更美妙。别人的安慰也没能使他感觉好受一点。迪安·托马斯笔头子很灵，提出要模仿弗农姨父的笔记在表上签字。可是哈利已经跟麦格教授说了他没有签字，所以这招行不通。罗恩半真半假的建议用隐形衣，被赫敏断然否决。他提醒罗恩说，邓布利多告诉过他们，摄魂怪是能看透隐形衣的，而珀西的安慰话大概是最不管用的了。 他们把霍格莫德吹得天花乱坠，可是我告诉你哈利，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好。 他一本正经地说。 是啊，糖果店还是蛮不错的，但佐科笑话店很危险。哦，对了，尖叫棚屋倒是值得一去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哈利，说实在的，你并没有错过什么。 万圣节前一天早晨，哈利和其他同学一起醒来，下楼吃早饭时，心情非常沮丧。但他尽量表现得跟平常一样。 我们会从蜂蜜公爵带许多糖果回来给你。 赫敏说，他似乎为哈利感到难过极了。 没错，带一大堆回来。 罗恩说。面对哈利的失望，他和赫敏终于忘记了他们关于克鲁克山的争吵。 别替我担心了。 哈利故意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道。 宴会上见，好好玩吧。 他陪他们走到门厅，管理员费尔奇站在大门里面， 核对着一份长长的名单，警惕地盯着每一张面孔，不让任何一个不该出去的人溜出大门。 留在这儿了，波特， 马尔福喊道。他和克拉布高尔一起排在队伍里。 不敢经过那些摄魂怪？ 哈利没有理他，独自走上大理石楼梯，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，返回格兰芬多塔楼。 口令， 胖夫人从瞌睡中惊醒，问道： 齐心高照。 哈利没精打采地说。肖像画弹开了，哈利从洞口爬进公共休息室，里面满是叽叽喳喳的一二年级学生，还有几个高年级的，显然是去过霍格莫德很多次，已经不再觉得新鲜了。 哈利，哈利，嗨，哈利！ 是科林·克里维，一个二年级的学生，对哈利崇拜得五体投地，从不放过跟他说话的机会。 你没有去霍格莫德吗，哈利？为什么？嗨！ 柯林热切地回头看着他那些朋友。 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，哈利。 不了，谢谢你，柯林。 哈利说，他没有心情让一大堆人瞪眼盯着他额头上的伤疤。 我要去图书馆，有一些功课要做。 说完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调转身，又从肖像洞口爬了出来。 为什么又把我叫醒？ 胖夫人气呼呼地冲着他的背影喊道。哈利灰心丧气地朝图书馆走去，走到半路，改变了主意。他并不想做功课。他转过身，不料却与费尔奇碰了个正着。费尔奇显然刚刚送走最后一批去霍格莫德的同学。 你在干什么？ 费尔奇怀疑地粗声问道。 没干什么。 哈利实话实说。 没干什么， 菲尔奇厉声吼道，双下巴难看地抖动着。 变得倒像一个人，鬼鬼祟祟地溜达。你为什么没像你那些讨厌的小朋友那样到霍格莫德去买臭蛋、打嗝粉和飞鸣虫呢？ 哈利耸了耸肩。 好了，回你的公共休息室吧，你只能待在那儿。 菲尔奇恶狠狠地说。他站在那里瞪着哈利，直到他从视线里消失。